多么深厚的艺术积累啊。说到紫禁城，就不能不提到刘宝瑞的代表作了《官场斗》。下面呢，送上一段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表演的《官场斗》的片段，继续咱们再来聊刘宝瑞给这个段子改名的小故事。 来到李氏胡同，到了这西口上，这儿有一个石碑，太后给立的，文官下轿，武将下马，三位王爷照样下轿下马。往里走吧，和珅呢？头前带路。是，和珅带头来。七王八王不提，九王爷他胖，大肚子，累得很，拖着肚子走。他住的李氏胡同当间呢，也挺老远的呢。进胡同，王爷一瞧，胡同两边摆着好些个东西，嫁接案，八仙桌。太师椅，连三，怎么着有过架中的？水缸，炕席，火炉，哦，搬家的，不是过架中，搬家的。一看不对了，走半条胡同，那边还多着呢。和珅，我说咱们上哪儿啊？不是上罗锅家去吗？是废话，你怎么把我带到破烂事儿来了？这怎么了？这怎么到小事儿上了？怎么？哎，到了，哎，这儿有人，您问问张成，张成一点手，张成一瞧，哟，三位王爷到了，哎呦，赶紧跑过来，给王爷请安，给爷请安，给爷请安啊，给何仲正请安，不甭请安了，哎。你们这怎么了？摆着这么乱七八糟干什么呀？哪儿的？我们中堂府的。干嘛？这么早就挪出来了？不后才腾府？不是为腾府。那为什么？卖钱。卖钱？卖钱干嘛？没盘的钱凑路费。别显眼了。这么大的中堂卖抄家伙凑盘缠呐，这做官的都让你们爷们儿献尽了，这是怎么话说的？别倒着穷乱了，赶紧往进搬，把罗锅叫出来，告诉现在万岁爷派我们给他送了三万路费银，恩赐路费，有这三万还不行吗？别跟我们献这个事了，快着让他收银子啊。是，张成刚要往里跑，这刘安呢比他聪明，刘安一瞪他，先说你跑什么？这不这儿呢吗？聪明。王安一瞧，这俩小子干嘛这么鬼鬼祟祟？什么毛病啊这是？哎，俩人站住了，站住怎么样？喊上了，俩人一块喊，跟中堂回，现有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三位亲王。给您送的圣上恩赐三万路费银，送银子来了。哎，对，还有何中堂，哎，他忘了，还有何中堂。这个刘墉在门房那正厅啊，一听三位王爷来了，送银子路费，这就要迈步出营。最后一听还有何中堂，他又回去了。他琢磨不对。三位王爷跟我不错，和珅给压着银子，这不定怎么回事情，不闹明白了，我先别出去，等着，蹦一蹦，又回来了。这俩小子喊了一句呢，没信儿。喊第二句，王爷越瞧越别扭，你们俩干嘛呢？这是跟中的回，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三位亲王跟和中的给您送银子来了，跟中的回。三位王爷给您送银子来了，哎，得没信儿，走。俩人撒腿往里就跑。王爷说：“这俩小子什么毛病？怎么了这是？”嘿，何中堂，到您府里头有这么样喊回事的吗？姐，我们那儿没这规矩，是我们那儿也没这规矩，什么规矩这是？等着吧，左等。左不来，右等又不来，再等还没来，又等还是不出来。 等了横有半个时辰，大热的天，七王八王爷不要紧，九王爷他受不了，这玩意大肚子累得很，他沉呢，走了半天了，拖着肚子这，嗯，怎么还不出来啊？哎，和珅，他们这府你来过吗？来过，我来过，来过，他没多深呢，我也来过，他怎么这么半天呢？爷，怎么这么半天？您得说他们这儿这规矩啊，他可不是罗锅，他下得去，他有这主意，他要想见就见，不想见就多崩会儿。哎，要不然他有朋友到您府上找您去，您敢在屋里头睡一晌觉再出来吗？王爷说我没那派头。哎，他可就有啊，睡个晌觉，那得多着呢。别的不说呀，主子那儿还等着我们回朝交旨呢。这别捣乱了，干脆这么办得了。他的府跟我府一样，也没什么关系，咱们往里闯吧。不要紧，我从这走。闯出座来有我呢。往里走，九王爷头一个，那两个王爷跟着和珅也跟着进来了。一进二门，九王爷一瞧，鼻子都气歪了。回事的这俩管家下上齐了。嘿，小竹子椅子，小竹茶几儿，上面搁着棋盘啊，张成叼着个小烟袋，刘安端着个小茶壶。嗯，真是王爷一瞧，先下上了。哎，让你们回事，你们下上了。这俩小子中堂嘱咐他了，怎么气人怎么说呀，他也真有主意。哎，让你们回事，你们怎么下上了？叼着小烟袋，洋洋不睬，一抬头，哎，来盘，谁跟你来盘？这小子这怎么说话呢？这是我跟你来一盘呐？啊，让你们俩人回事，你们怎么跑这儿下棋呀？不忙，不忙，你们不忙，我忙。好，公族，你还来是怎么着？你们这俩小子啊，这是怎么说话呢？这是，别来了，我给你们糊涂了，让你们俩回话。是，跟爷回话，回了。回来你们中堂怎么不出营啊？出营了，我们怎么没看见呢？那是，呵呵，你要看不见。王爷说你这是跟我说话呢，你还跟我冷笑热哈，看不见。怎么了你看不见？在哪儿呢？那不在你身后头呢。胡说，身后头怎么？哎，怎么回事？一看呢，刘墉在山后头跪着，穿着一身山东剪绸的裤褂，山东造鞋，这儿系着个大布，大布上拴着个小烟袋，也没戴帽子，小辫好几天没梳，都起娄子了。跪在王爷后头，摇头晃脑，那儿叹息，哎，这年月。事在人情在，势力不在人情算下败，刚把官丢了，帽子没了，啊，三位爷来了，我们这儿跪着迎接，王爷还装看不见我。王爷说咱可别亏心呐，多的呢，这是你多的，你你这说的让我们好难过呀，我们就这么势利眼吗？你这官刚没了，你跪着迎接我们都看不见，嗯，你多的迎接我们了。我要没跪着迎接您，我能知道吗？啊，他们两个小子喊了头一句，我出去就跪下了，您一扭脸装看不见，待会儿您就问何中堂，您说怎么这么半天还不出来啊？何中堂那儿就说了，要有人上您府上拜望，您敢在里头睡个晌觉吗？您说我不敢，何中堂说他就敢， 你说那可受不了，他的府跟我府一样，万里闯，您就往里走。我要没迎接您，我这话能听见吗？王爷说不对吧，这么大中堂门后头站着听贼话呢，是在门后头的吗？没在门后头，在门房里呢。一样啊，那不是，你在门房站着干嘛呀？爷，门房那有个小窗户，我们趴着窗户往外看着，看着我那破烂，别让人偷走啊。得了，谁没事偷你呀、啊、胡说八道吗？这不是，我跟你说呀，别现这个眼了，听见没有？现在啊，万岁爷把你这帽子留下，你这官丢了，主子也很后悔，没有办法，因为你把皇上实在气急了，哪有没事发皇上玩的，你给参了，给发出去了啊，把你帽子留下了。嗯，这个呢给你送了30000路费银，他们哥仨跟何中他给你送来的，你赶紧的收银子，把银子收下，我们等着回朝交旨。哎，等明儿个呢，过一天呢啊，万岁爷心里高兴的时候呢，我们再给说说啊，听见没有？你心里也别难过，你看看这样子，这本来嘛，一看山东剪绸裤褂都起了汗茧了，后头啊小辫也起篓子了，挺脏。王爷心里挺难过，赶紧收银子吧。哎，谢谢爷，我收银子了，去收吧。收银子是你们三位到我书房里坐一会儿啊。累了半天了，对不对？应当得歇歇腿，喝完水了啊！你到我这小榻榻这歇一会儿。七王八王说：“别麻烦了，不成，这个万岁爷那儿还等着我们回朝交旨呢，没那功夫了。你就快收银子得了。”啊，不，来到我这儿了，真格的了。你再说回来了，我也许明儿就走了，真格的了，爷。对我这么好，咱们不谈一谈吗？啊，虽然我这帽子没了，难道说我就不配再跟你们四位说话了吗？就不配再喝我一碗茶？这啊，正格的，您就能跟我一样了吗？他拿着话这么一咬，七王八王没理会，九王爷脾气又暴，脾气暴是一方面。一方面他累得很，拖着大腿。哎，七哥八哥，别费事了，那这个麻烦半天。罗锅说的对，本来嘛他收银子半天呢，还在接圣旨呢，咱们就在这儿站着，到他书房坐会儿好。我们去。罗锅，你头着走。哎，是头着走。 刘墉头了带着奔这个书房，九王爷头一个也跟着。 七个八个，来，何中里边坐会儿，喝完水渴呀，又累又渴，这半天蹲咱半天了，他再不弄点好茶叶给咱们喝喝得了。 他一撩帘进去了，刘墉这不是进去了，王爷也跟着，刘墉呢就把帘撩起来，九王爷往里一迈步，啊，这多好， 呛得很啊！一步去炉灰，炉灰面那受得了吗？哎呀，这怎么这么骚啊？ 桌里还尿盆呢。 我说罗官，你这是书房啊，是茅房啊？啊？ 刘墉啊，抻拉的下长话了来，这官他骂这个张成刘安。 张成刘安，你们俩小子偷闲多懒，让你们拾掇拾掇书房，你们怎么不拾掇啊？ 张成心说：“咱们别亏心，不拾掇那能这模样吗？刚才是这模样来了啊！”俩人呢装傻充愣，也不说什么。 看见没有？王爷挑眼了，嫌脏，本来吗？太脏了，嚯嚯！你看那八仙桌子上那土哦，哎呦，那么厚啊，那哪行啊，快拿掸子掸掸。 王爷说别打了，别打了。哎，好容易土落下去了，再一霍弄土又起来了，得了，凑合点吧，凑合点。进来吧，进来。三位王爷都进来了，和尚也跟着进来了。九王爷他是累的。哎呀，别客气，别客气。哎，七哥，你坐那儿，一指那小凳子。八哥，你瘦，你坐那儿，你那凳子。何仲呢？罗锅，你们俩带搬凳子啊，我不管了，我块带，就这椅子了。他胖啊，他一眼他就瞧上这三条腿的椅子，他可不知道三条腿啊。七哥，你坐那儿，八哥你坐那儿，你们俩带搬凳子，那什么，刘墉啊，我就这儿，咔嚓。这个大屁股都是睡的，好家伙，都站不起来了。怎么样啊？手扶着墙，慢慢的往起站，心里头这份难过就甭提了。难过什么呀？难过这个，人家知道的主啊，是他这椅子不结实。不知道啊。我这王爷怎么那么没品性啊，肉大深沉把人椅子给坐坏了。他心里难过呀，可王爷那心里本来就难着过呢。嘿，这个罗锅真拉得下脸来。这时候怎么样，他骂张成刘安，骂底下人直跺脚。张成刘安倒了霉了，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啊，咱们家里有钱吗？卖抄家或者凑盘的钱呢？再说回来了，我们爷儿俩做了两辈子钟头，清如水明如镜，你不是不知道啊。我们爷儿俩这两辈子钟头，我们剩了什么了啊？不就剩这把椅子吗？嗯，昨天打鼓的来喽，给两吊四，我说卖了吧，你刚不卖，你刚值得多，值四吊八，你瞧瞧王爷这一屁股给坐的。这还四吊八，两吊四也卖不上了吧。他倒霉倒你们俩人身上了，您琢磨这九王爷受得了受不了。九王爷一听，得了，罗锅，你别说了，你是说他呀，是说我呀，怎么了这是？什么呀，那两吊四，四吊八呀？不要紧，本爵我给四两银子。啊，王爷，您要爱，您搬了去吧。啊，爱个我呀！ 欣赏完了刘宝瑞表演的单口名段《官场斗》的片段，我跟您说一说刘宝瑞给这段子改名的故事啊。这还得从刘宝瑞徒弟邢文昭说起。邢文昭的父亲学文史的，由于刘宝瑞本人呢对于文史也感兴趣，所以经常去邢家串门，跟邢文昭的父亲谈论史学方面的问题。一次他们偶然聊到了这个君臣斗这个相声，两个人都觉得这个段子的名称不太合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段子当中没有太多的刘墉和乾隆君臣之间斗智的情节，更多的还是刘墉和和珅斗智。经过一番深入的研究，最终刘宝瑞把君臣斗改为了现在的官场斗。除了官场斗之外，刘宝瑞还有很多相声作品都成为了传世之作，他的单口相声也一直得到广大相声从业者和相声爱好者们的交口称赞。令人遗憾和惋惜的是，1968年的10月8日，一代相声大王刘宝瑞过早离我们而去了。然而他所塑造的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相声中的人物形象，至今仍活在人们的心中。那么本次的旅途呢，咱们就暂告一段落了。啊，最后送上一首歌曲，王菲演唱的《精彩》。在这里，导游韩涛带着调子大熊，技术引力，感谢各位的搭乘，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最后有心理准备，当我